靠自己間足球學校咯，有幾多僆仔就嘔幾多僆仔出嚟咯。即係你見到係一個係一個悲哀嚟㗎，即係西甲有啲即係除咗嗰兩三間大嘅球會，咁你今屆真係精勁㗎嘛，大佬打到依家43-43啊，大佬同分㗎，真係爭一兩球，爭個一兩球波同巴塞，有邊隊強如皇馬？屌你大佬，即係咩嗰啲叫咩咩追到你個尾都追到，咪 見到車尾燈， 見到車尾燈都當你贏啊！喂，大佬而家佢撇撚住平頭啊！你真係唔好搞佢隊球隊啦，俾佢打埋今季先啦，下季再拆關下季嘅事啊！真係好嘅，其實斯蒙尼好撚好嘢啊！即係嗰個暑假可以頂得到，其實件件都俾人刮，真係刮眼咁滯㗎。但係佢可以成隊波坐撚返喺度，即係好正。 要同個球員傾偈囉，希望佢留低囉。 而家係球員同 一條心 理人 傾偈。喂，阿神我講咩傾偈咁撚容易呀、啊、啲球員得嗰10年8年壽命。喂大佬啊，我喺度鬥緊3萬歐羅一個禮拜咁樣啊，仲、要呢個禮拜唔知下禮拜有冇糧出喎、啊？你突然間睇得好啊，有一對 哇，英超將 8萬磅周身，你過唔過去啊？傾偈，你而家咁撚易傾咩？講 怪之雲貝斯都想走啦。 唔係咁，其實問題就算阿基唔叫咧，其實 好多間都會啦， 好多間想叫佢， 而家好多間都會啦。 因為其實咧， 你估你間點解車仔冇興趣啊？ 車仔有興趣， 車仔有興趣。 全嘅祖仔祖雲達斯有興趣， 祖記 麥諗住換幾個前鋒再放啊。其實係佢咧，其實可能係一個骨牌嚟嘅。 補充 佢俾佢啲祖雲達斯買咗佢咧， 祖記啊，一月份有可能換幾啊，包括 EB 都提咗一件啦。PSG 嘅文尼斯啦，咁文尼斯就其實都應該係會有啲少少跡象係想返返意甲嘅，因為喺 PSG 都冇乜機會俾佢踢，咁而家就傾講緊數啦，即係呢件，咁但係呢件唔係正前鋒嚟嘅，咁呢件係可以踢個副鋒啊，踢側擊啊兩邊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又要留意住一月嗰啲轉會啦。 補充少少啦，頭先講馬體同埋巴塞，原來係得失球各差一球，但係球差係同34球差同樣係34球嘅，只不過係得球即係馬體少一球，失球亦都少過巴塞一球，所以就排第二 嘅。好近㗎， 近得好 近㗎，真係非常之近㗎，所以係好難得嘅。咁啊，即係我哋希望唔好話因為到最後係因為被擦骨而即係而衰比巴塞，睇下可唔可以打到尾，睇下可以打到幾近咯。其實唔容易嘅，一啲都唔容易，因為你就算講緊下半季，因為你兩間球會嗰個板凳係兩回事嚟嘅，基本上冇板凳嘅，即係唔係太咩，打嚟打去都係可能都係即係15個人之內，即係馬體，但係可以打到咁樣咧，你真係歎為觀止。所以我都係嗰句，每個禮拜即係大力推薦。睇馬體啊！今季唔係睇多蒙特啊，睇呢隊啊，真係好撚好睇啊！上個禮拜就係一樣啊，大佬華倫頂撚咗佢半場，佢下半都以為頂得到啊，下半場你都頂 潰不成軍啊！ 真係頂唔撚住，因為太撚強，太強。即係你有啲人係你唔撚覺得佢應該係咁強啊？譬如打雜嗰個邊個突然間唔記得嘅，古佛啊咩 Sean Fran。你雙翻嗰啲屌你老尾，大佬即係幾季前都可能已經露曬底俾你係咁多嘢㗎啦，即係你唔係呢啲唔係領隊功力，喂佢真係可以好似有啲回春藥咁撚樣㗎喎，大佬真係好撚犀利，嗰啲後上助攻啊，嗰啲疊下式真係強到爆燈啊，真係好撚好睇呢度。 好，咁啊講翻場大波啦， 係 啦， 係啊 ，Stephen 阿基，咁啊阿仙奴就。先提一提啦，頭先第一次阿神都開咗個頭㗎啦，第10次呀、啊、今次即係雲家 係雲家對波連奴， 絕對係呢個雲家黑星嚟嘅，打之前打九鑊呢，七鑊係聯賽，由04年開始計，一鑊就係慈善盾，再仲一鑊係今季嘅聯賽杯2-0都係輸俾車仔嘅，九鑊是用 聯賽杯有兩次 嚇、啊， 聯賽杯有兩次， 聯賽杯有兩次咩？ 兩次，有一次係派班僆仔同佢踢。 O、okay, K， 你清楚啲啦。總之咧就冇打歐聯嘅本土咧，總之未撚贏過摩連奴嘅。咁摩連奴離開咗，其實阿仙奴又冇撚對過摩連奴嘅。 我冇撚對過，冇對過， 冇對過。 但係阿基贏咗車仔。 總之就係今次星期一嗰場係第10次嚇，咁啊睇下點搞啦。 仲有個九、 啊，其實係應該係如果嗰九場咧係。4-5負嘅， 系 啊，即系输过5次啦，

咁而家就揾佢坐嗰個位試用期兩個月，好撚得意啊！即係呢個都係因為呢個馬拉老闆都係華人血統啊，姓鄧噶嘛，鄧生嚟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好撚都有咧有強國人標嘅。咁而家就搞到都有少少地震嘅隊波，咁啊睇下咁點解啊 ？Rogers 又關 Rogers 事咧？因為 Rogers 以前教屈福特噶嘛。教屈福特嗰陣時個 number two 咪就係麥基咯，咁然之後炒個 Lee Moody 都係跟佢噶嘛，咁所以佢而家呢個禮拜有撚得閒嘅，好似佢自己嘅隊波贏交緊咁，咁所以就即係講下呢隊又講下嗰隊咁啦。 正路都贏嘅， 正路都贏嘅，咁啊，所以利記可能坐收漁人之利嘅喎。啊、即是如果舉個例遮仔一個不覺意幫低對阿斯奴， 阿斯奴贏不到他應該都上 了，那利記贏波那利記就運榜首啊嘛下個禮拜不要做啦玩飯頻道cut咗佢啦屌仲唔癲啊嗰條友真係唉真係啊。咁啊所以話大件事嚟啊嗱大日子啊對利物浦呢個禮拜真係睇住啊。 不過我哋對波個賽程其實聖誕呢 係 好好㗎。 係啊 主場對韋斯咸 曼聯係會上榜首嘅講完個聖誕賽程。 邊幾場講埋先照顧啲曼聯球迷先大佬。 先係主場對韋斯咸跟住作客26號博星地就對後城跟住28號作客會落域治返嚟1月2號主場先對熱刺。 啊好早啲對熱刺係 咁。係呀 所以吊多兩場對熱刺仲好啊。係呀。博星啲就博後城 ,ok, 係呀 ,ok 啊 ,ok 啊係呀。 自己啦係咁但係就啲消息唔好呢呢件又傷嗰件又傷點解唔知真傷假傷真係麻鬼煩。咁啊冇隨時四場波唔知朗尼打得幾多場㗎。咁冇朗尼啊即係又係有少少撲街㗎。咁啊盡人人事啦咁跟住熱刺就炒完領隊嘅第一場嘅聯賽就會係作客對住修咸頓喎點睇呀呢度我都要講下呢度。 熱刺嘅題外話呢就係佢哋曾嘗試聯絡迪寶華亞即士領隊。 係喎但否認咗喎法蘭迪寶華。 已經話預計咗啦。 嗱補充少少嘢先琴晚獅子講嘅嘢呢即係我錄音喺度但我唔同意嘅係咩呢 咪講乜嘢佢。 佢講布 S, ok, 即係保亞斯 ,ok, 嗰對波買好啦即係買咁多人之後啦咁交代唔到咁肉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拎咗我哋嘅領隊去比其實莫耶斯都係交代唔到嘅。咁係但係我補充嘅係。 呢啲要低層次嘅分析嚟嘅。我即係推薦大家聽星期二嘅即係Hope Ball Song即係有埋阿京一堆度。即係簡直我諗全香港最好嘅分析就係喺星期二嘅Hope Ball Song。即係分析保亞斯之死即係唔係講笑如果你冇聽聽返星期二。 聽返星期二。 即係差唔多乜撚都俾佢哋講晒㗎啦即係講得好撚仲係好撚好撚有方嘅全部有方嘅即係經一講嘅高位防守咩呢個抵佢死嘅保亞斯真係三個字可以講得晒 抵佢死。 抵佢死嘅仲有唔好再返嚟㗎已經證實咗呢件垃圾嚟嘅。即係我諗好多嘢已經講晒第一佢嗰個足球理念係完全唔清晰嘅。對住利物浦嗰晚我話俾你聽我睇完半場唔撚睇啦仲嘥時間啦三更半夜你死緊嗰場波不知所謂㗎你有冇做功課啫你大佬對住阿蘇你 ,ok, 你可能因為傷兵問題你要出多 Dawson 拍住卡布而已經係災難嚟㗎、你仲要人哋踢高位你睇下 Dawson 犯規嗰啲位全部位中場 㗎 攞牌又喺中場㗎你有冇搞撚錯啊大佬仲有喂完全冇防守㗎冇㗎真係完全冇防守意識㗎你哋都你即係你 哇你話應 插入去 ,Fubo 插入去單刀屌邊啊即係我係利記嗰班人我驚啊我踢撚完會唔會撞車死㗎大佬即係邊會對咗對波咁撚樣㗎你邊有大隻夾 唔係你話如果英格你係英格蘭多信搭住你奧費迪南打高位防守呢就過撚人啦真 係。喂你我要唯一唔係即係唯一個人要抱不平㗎嗰個人就係洛里斯囉。原來佢唔係傻佢係可憐㗎。 係啊。 你睇返對上呢幾場波。 好撚慘啊佢。 喂佢簡直唔係龍門嚟佢個靶嚟㗎咋嘛。任人射。你記唔記得睇下先軒達神入嗰球咪囉。 係啊。 佢夠第三腳入波佢大佬佢係破兩次㗎。但軒達神破一次跟住阿蘇再破一次

所以又是打到依家就一時好時壞嘅，一場好一場唔好。 就算佢以前教基達菲都唔係話個成績突破得太多，都係中游分子嚟嘅、嗯，即係盧特納差唔多見頂嘅 啦。OK， 咁啊，愛華頓就距離榜首嘅就係四分嘅啫。即係總之阿仙奴有咩差池呢，咁就嘩後面好多隊都有機會冚晒上 去。但你記住愛華頓排第五好嘅。 五中排第五。31分嘅第五。32分嘅第四。 今日 針 標係頭嗰五隊。 係啊，真係甩差唔多甩開㗎啦。真係差唔多甩開㗎。 我唔未住打埋我聖誕快睇先。 明白。 OK， 嗰個。 但總之頭嗰五隊就係三字頭啦，第六名嘅紐卡素就已經係二字尾㗎啦。咁所以即係咁樣去分開兩決囉。 嗯， 差唔多啦嘛， 系啊， 休息一阵翻嚟先啦，讲埋嗰场世界杯咩世界球会杯啊。 大家好，我系何故，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